马里奥为情人自主到去当，围着泽星火山一个闯。看我俩被这样望，打得天也光，但电视机不懂讲万安，明知我没志气，我未配你，眼看他将带走你，我亦能落到游戏都玩不起。你要分手，我要激斗，献给你最美满的以后，可惜我资质不够，还未拼命已撒手。你要分手，我会补救，至少你会赞叹我肯出丑。也许我终有日会住进万尺天堂，再来跟他激斗。就像自己双手都已肿，对我意志力无穷，懂很多武功，但现实中相拥总扑空。明知我没志气，我未配你，眼看他将带走你，我亦沦落到游戏都玩不起。你要分手，我要激斗，献给你最美满的以后，可惜我资质不够，还未拼命已失手。你要分手，我会补救，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。也许我会住进万尺天堂，再来跟他激斗。你要分手，我要激斗，献给你最美满的以后，你想我拯救，陪着我能挨多久？你要分手，我会补救，至少你会赞叹我很出丑。